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19号星期日，农历8月1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11次调度会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23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74次会议召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铭记918主题活动。 全市公园推出53项特色文化活动共庆中秋。 铁路部门节日期间增开京津冀地区短途旅客列车33.5对。 北京环球度假区明天开园营业，中秋假期将进行客流管控。 中秋小长假前两天，京城将有大雨，局地暴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11次调度会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23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74次会议昨天召开，研究调度冬奥会疫情防控和筹办工作。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坤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和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和筹办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会议研究了国家速滑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场馆、主媒体中心场馆等疫情防控方案，强调场馆是冬奥防疫的最前线，要根据疫情发展态势和印发实施的一系列防控指引和方案，把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具体场景、每个点位、各类人群，要结合国际测试赛进行实战测试检验。会议强调，城市防疫要与冬奥防疫一体推进，无缝对接。中秋国庆将至，防控的神经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从严从紧，抓实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会议强调，要严格中高风险地区进返京人员管控，对出现病例的所在城市落实停航、停售、劝返等防控措施，同步做好返京人员筛查、核查落位、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措施，坚持人、物、环境同防，加强集中观察点规范化管理，学校、培训机构定期开展核酸检测筛查。环球主题公园即将正式开园，会展活动陆续举办，都要严把疫情防控关，要抓好节日期间社会面防控，各类医疗机构、诊所、药店等发挥好哨点作用，加强宣传引导。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在两区建设迎来一周年之际，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到朝阳区、通州区调查研究，并主持召开市两区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总结盘点一年来的工作，部署下一阶段任务。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致辞，进一步赋予两区建设新内涵，对我们是极好机遇和极大鼓舞。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一体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全力打造改革开放北京样板，更好服务国家开放发展大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会议指出，两区建设是党中央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赋予北京的更大责任，是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从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角度，整体把握两区建设， 争取走在全国前列，提供北京经验。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持续推进重点任务实施，用好创新政策，抓紧推进设立全国自愿减排碳交易中心等含金量高的政策，优势领域要加强政策集成。会议强调，两区建设成效要靠项目来检验，要加强投资促进工作，抓实标志性引领性项目。海淀数字贸易港要加强探索创新，生命科学园要提升医药健康产业能级， CBD 要聚焦国际金融、高端商务服务等领域，抓好外资招商。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要完善规划建设方案，运河商务区要在绿色金融发展上大胆先行先试，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要抓好国际消费枢纽建设，综合保税区是高水平扩大开放的前沿阵地，要建设好发展好。会议强调，要积极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探索更多引领性、前瞻性制度创新举措，主动参与数据跨境流动、医药监管互认等国际规则制定，中德中日产业园开展有国别特色的开放探索，工作中注重风险管理。会议强调，要着力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紧密结合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拓展应用场景，大数据交易所积极探索跨境数据交易模式，积极争创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要协助配合中国证监会做好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加强统筹协调，市领导联系服务两区重点园区组团，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两区办加强协调和服务督办，各专项工作组加强协同，各区找准定位主动作为，各相关部门做好有关政策机制保障。 昨天是918事变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铭记918主题音乐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上午9:30，抗战馆举行向革命先烈献花仪式。4岁的陈思一跟妈妈马小芳一起在抗战馆续厅的铜墙铁壁前献花。 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里？ 因为我们要记住他们。 因为今年是918事变90周年，马小芳在幼儿园给孩子请假来到抗战馆。 可能有些他还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这些我们苦难的历史再现，我觉得对孩子，对我们大人来说都是很难得的，应该一点一点的去感知这些。 上午10点，铭记918主题音乐会在抗战馆馆前小广场举行。一首首广为流传的反映抗战与爱国主义主题的声乐和朗诵作品，吸引了大批前来献花的观众。看到现场，很多人跟随歌声挥舞手臂和自发合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如何创新形式，对他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这个音乐会是一个主题的音乐会，我们抗战期间就是抗战歌声传遍祖国大地，鼓舞了很多人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当年很多人就是唱着毕业歌，唱着松花江上，走到了抗战的前线去。 历史是一面镜子，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和平的珍贵。但是历史如何才能入脑入心？记者联系到了《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 我们也崇拜英雄啊，我们小时候就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像这些歌你不能说对我们没有影响。一个方面呢，不能把我们一些传统的东西给丢了，第二是你要找到方法、方法说教概念这样一种方式，就要改进。 2021年全民国防教育日恰逢918事变爆发90周年纪念日，北京市在五环路以外区域成功组织了防空警报示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0:00到10:23，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依次鸣响，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在市防空警报示鸣指挥部，记者看到墙上巨大的屏幕上不断切换着全市各个区分指挥部现场的画面。房山区人防办法宣负责人马修全说，他们之前组织了10所中小学校的学生和50个社区的居民开展了相关的宣传活动， 现场讲解了如何辨识3种警报信号， 操作了手摇报警器，并学习空袭来临的时候如何寻找安全掩体进行躲避。 您现在看到的是 大屏幕上切换出了全市鸣响警报区域的实时画面，可以看到市民在听到警报鸣响之后没有表现出惊慌的现象。经过近几年连续举办警报市鸣，市民对各种警报印象也是越来越熟悉。 通过这次市鸣呢，我们就更进一步熟悉了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这三种声音。 全市警报市鸣完毕。 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年是第21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市人防办通信处处长康登嘉介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北京市防空警报设施的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 防空警报音响覆盖率达到了98%以上。今年的警报市民呢圆满结束了，得到了全市广大市民的积极支持，也进一步增强了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同时也检验了防空警报系统的完好率。 据北京日报报道，为严格贯彻落实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安排部署，昨天北京市举行全市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高义出席并讲话。莫高义强调，全市要深刻认识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综合治理工作要抓住关键，聚焦成因，直击要害，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重点突破，抓好统筹调度，强化协作配合，以首善标准确保工作成效。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市公园推出53项特色文化活动，包括游船赏月、民俗体验、手工制作、花卉展览、亲子科普等。其中北海公园推出月圆中秋游船赏月活动，延长荷花湖游船的运营时间。香山公园举办汉服谷运营中秋汉服游园会，展示国风魅力。中秋佳节正是赏花的好时候，颐和园展示大型盆栽桂花200多盆，中山公园糖花坞和汇芳园展出海棠、苹果等观果盆栽。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拥有城区内种植面积最大的波斯菊和百日草。民俗文化方面，香山公园举办黄芦团扇摇传统手编扇体验活动，北京植物园有压花提灯和香囊制作，柳荫公园也有非遗兔爷的制作体验。 新闻广播消息，在目前新冠疫情流行的严峻形势下，防疫措施依然需要常态化开展，中秋国庆假期应该如何安全出行呢？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日前上新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查询服务，公众可以一键查询各地权威准确的防疫政策措施，出发地、目的地的疫情风险等级也会同步提醒。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18号到21号，共计4天。中国铁路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330万人次。热门线路主要集中在京沪、京广、京津城际、京哈、京张等高铁线。北京铁路部门将在重点区段和热门方向增开38.5对旅客列车，其中长途旅客列车5对，京津冀地区短途旅客列车33.5对，方便旅客假期出行。 新闻广播消息，9月19号到21号是中秋小长假，首都机场昨天发布数据，预计节日期间将运送旅客307,500人次，日均超过10万人次，计划保障航班2833架次，日均944架次。9月21号中秋节当天，预计旅客人数为109,000人次，进出港航班量为934架次。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期间，天安门、南锣鼓巷、九龙山等车站客流预计将比今年五一假期增多。北京环球度假区明天开园，预计客流将呈现上午8点到11点集中出站，晚间7点到10点集中进站的特点。北京地铁公司将在重点车站提前安排人员，根据客流情况采取适时限流、加开临客列车、延长运营时间等措施，保障乘客出行。 北京环球度假区明天开园营业，北京交警结合内部压力测试期间周边交通情况，发布了环球度假区交通预测及出行提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经过压力测试与试运行，环球度假区周边两条地铁、两条公交线路、两条高速的交通组织情况正在日臻完善。通州交通支队长林营大队梁森介绍， 首先推荐的是地铁出行，地铁七号线跟地铁八通线均已开通到达环球影城终点站，一号线与八通线呢已经全线贯通，到达影城地铁站之后呢，从 BC 口出站直接抵达咱们城市大道有一个安检口。 公交方面，游客可以选择589路和 T116 路两条公交线路抵达北京环球度假区。在中秋国庆期间，预计将有大批自驾游客前往北京环球影城，市民驾车可从京哈高速公路田家府站以及六环路张家湾北站两个出口驶出主路，经过立交匝道到达北京环球度假区。不过梁警官特别提示， 六环咱们这个张家湾北收费站是开通的，它是内环方向，外环呢正在属于施工状态，还未开通。它因为正在施工，已经影响到咱们内环啊有一条车道，所以呢它在高峰期可能会发生一个拥堵的情况，可以选择京哈高速通行。 从压力测试期间的情况看，京哈高速田家府站驶出的车辆可能在停车区域出现排队情况。 从京哈高速走的朋友出了收费站之后，往前走大概300米，有一个外资路口，路口呢有明显的提示标志，右侧通行是咱们的私家车停车场。停车场之前呢，它将设立一个提前收费的一个模式，收费的地方呢可能会出现一个车流积压的情况，希望大家呢顺序通行，不争不抢。 环球度假区周边道路在上午9点到11点、晚上7点到9点之间交通压力最大，交管部门已经结合周边道路情况制定维护疏导方案。 另据报道，出于安全和疫情防控需要，北京环球度假区从9月19号到21号进行客流管控，仅限持当天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环球城市大道电影院电影票或者有效酒店房间预订证明的游客进入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建议游客关注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 合理安排行程。 受东移高空槽和低层低涡影响，中秋假期本是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假期后半段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这次降雨过程将和中秋假期一起拉开帷幕，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凌晨至明天白天，累计雨量可达大雨级别，局地暴雨。明天夜间至21号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这次降雨过程时间长，其中今天白天本市自南向北雨势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为降雨量的最大时段，最大小时雨强为20到30毫米，并伴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8级。到了明天下午，降雨逐渐减弱结束。预计这次降雨分布总体较为均匀，全市平均为大雨量级，东部、南部及沿山地区局地暴雨。气温方面，受降雨影响，今天气温明显下降，明天白天降雨结束后气温将逐步回升。21号的天气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回升到27摄氏度左右。时逢节假日，降雨时请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切勿涉水行车。气温下降，也请适当增添衣物，以防感冒。 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公众活动，2021北京设计博览会从昨天开始分两期，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本次博览会围绕品牌力量的策展主题，设置 IP 浪潮、国潮当代馆、北京国际花植设计节等主题展区展览，让观众感受设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如何定义国潮？北京设计博览会给出了多种答案。其中，印木品牌创始人、设计师姜伟带来了多件婚纱、礼服、旗袍，都是在注重中国风元素的同时，结合了时尚潮流。以婚纱喜祥云为例，姜伟说， 上面这个是中式的一个披风嘛，刺绣呢我们都是以金线手工刺绣加一个下摆的一个西式的婚纱做了一个中西式结合。 北京设计博览会很多展品中都能看到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碰撞。明年是虎年，生肖34项目展出了34位设计师带来的34幅虎年作品。北京喜堂设计顾问、生肖34发起人陈旭亮介绍， 北京的这位设计师呢，把故宫里面的一个小的一个布老虎重新二次元创作。再比如说青海虎，它是单一的一个元素青字，通过镜像变化形成一张虎皮的概念。 设计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生活美学。北京国际花植设计节上，一天自然主理人林丽雅就在户外用花草树木为观众打造了一个自然丛林花园， 用到了很多的树，秋季状态最好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草，像矮蒲芒、山桃草。 2021北京设计博览会以品牌力量为策展主题，分两期举办。第一期公众展期为9月19号到9月21号，设立了 IP 浪潮、传统文化创新、生活美学、城市之间等主题展区。第二期从9月24号到9月27号将带来特邀平行展设计中国北京。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玉东介绍， 博览会上呢将呈现超过8000件的新品，从首发首秀到首店，是今年博览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今天零点开启，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调整为每升7块04分，95号汽油调整为7块4毛 9, 都提高了7分钱。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汽油将多花3块5毛钱。 2022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昨天启动，将持续到12月31号。活动期间，全市将举办招聘会和就业创业指导活动超过600场，预计参加的用人单位将有6000多家，提供岗位超过12万个。 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闭幕。据现场初步统计，本届图博会总共达成各类成果7321项，同比增长 7.9%。 本届图博会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共有105个国家和地区，大约2200家参展商参展。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贾萌，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8.7 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学校推迟上下学时间，部分家长希望能够灵活安排，兼顾家长上班时间，避开交通晚高峰。 领着孩子走的，有步行的，电动车、自行车、汽车搅成一团。 业主质疑小区内办公用房变群居宿舍，属地部门给出回复。 实际上它就是街道占用了我们社区的公共服务用房当宿舍。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有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双减后的第一学期，学校推迟了上学时间，但早到校的学生无法进入校内，带来了安全隐患。而放学时间调整以后，刚好撞上了晚高峰，给学校周边的交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家长希望学校能够灵活调整上下学时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市民郭先生反映，自家孩子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朝阳附属学校，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学校将早晨的最早入校时间由7:10后调到了7:50，但是自己为了兼顾上班的时间，还是需要提前把孩子送到学校。 我不到7:30送，给孩子送到那儿了，我瞅着孩子进去，但是呢，那孩子后来又被保安给轰出来。 郭先生认为学校的这种做法不妥，记者联系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朝阳附属学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双减落地的第一周，学生的确只能在规定的7:40之后进校，但第二周已经进行了调整。 学校那个保安师傅就是一号那一周没让孩子进校园，我们是根据家长们这个需求调整了，就我们可以再去问一下当时发生什么事儿了。 记者也将学校的回复反馈给了郭先生，郭先生表示学校也已经和他进行了解释。随后记者又致电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多所中小学，对方均表示如果学生有特殊情况必须提前到校，可以进入校园。除了对入校时间有疑问外，还有市民反映放学时间后调到下午5:30后，刚好与交通晚高峰重叠。家住海淀区定慧西里的康女士反映， 自家附近有三个学校，双减政策落地后，小学、中学的放学时间都调整到了下午五点半，导致人流量和车流量激增。 领着孩子走的，有步行的，电动车、自行车、汽车搅成一团。 9月16号下午5点多，定慧里小学的大门两侧站满了等待学生放学的家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校区四个年级都改到了5点半放学。下午5点半，与定慧里小学临近的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们也开始陆续走出校门。学生们告诉记者， 有些人就是回到家可能就7、8点了，什么之类的， 挺堵的，堵着可能过不去绿灯的时候。 随后，记者对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的10多个中小学进行调查了解。受访学校中，朝阳和丰台的多数学校采取了错峰放学的方式，但海淀区的中小学放学时间相对集中，基本都在下午5点半。记者将家长们提出的希望学生避开晚高峰、错峰回家的意见也转达给了海淀教委。工作人员表示，与相关科室沟通后会给出回复，但截至发稿没有收到回复，希望相关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学校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灵活安排，让更多的学生家庭享受双减带来的红利。 家住朝阳区九仙桥银河湾小区的业主李女士近日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一号楼1到4单元的一层建设规划为银河湾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但业主们发现有多位男女青年占用办公用房，变成了群居宿舍。 实际上他就是接待占用了我们社区的公共服务用房当宿舍，就这么一件事儿，住着6、7个人，男男女女都有，年轻人。 李女士反映，1到4单元2层及以上都是业主居住，因此一层的群居宿舍给小区业主带来了严重的水、火、电和治安等安全隐患。 安全，各种水电火道。 记者查询了解到，北京市人民政府明确规定，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不得擅自改变居委会办公用房的使用性质，不得挪作他用。那么孙女士反映的问题属实吗？相关部门是否真的将办公用房改作了宿舍了呢？记者首先致电了小区的物业北京世纪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那边之前是那个一号楼1单元那边是有街道住，后来也整改了，不让他在那边住了。 记者接着联系到银河湾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表示， 那我没看见，我居委会这没有在这住的人。 记者又联系到九仙桥街道办事处，综合办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表示，1到4单元一层都是街道办的配套用房，其中一个单元作为应急保障用房。 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配套用房，这个性质，他说的这个住人吧，他们也有一定的误解。有一个单元是用于街道应急保障使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疫情防控夜里核查数据，他这个就回不去了，就在里边临时住一住，属于这种情况。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中国银行启航贷个人消费贷款助力刚毕业的你人生启航，贷款期限最长10年，贷款金额最高5万，毕业入职即可申请，纯信用，按日计息，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中秋月饼甜，人月两团圆，月满兜里空，缺钱头发懵，用好网结贷购物不差钱，农行网结贷自助申请，自动审批，自主提款，近期更有优惠利率，农业银行北京分行恭祝您及家人节日快乐。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虎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手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9月30日前享95折优惠，详询天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